记得要遵照说明书的指示，避免长时间充电。最后记得不要在家里没人的时候充电。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处提供。 声音演绎阿 l 二台通识六十秒。 施主，缘分好快到的了， 真的要多谢当日那个一撞令到我发现这个展翅的机会。不过我都未撞回那个男仔，不知道现在变成怎样。 究竟由黄妍饰演的 Alina 撞不撞得回当日令她加入展翅的人？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约定展翅。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大家好，我叫麦庭轩，我依家就读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学士环球商业四年级。好高兴今次有机会接受香港电台的访问，我同我的队友参加了今年冠军创业营商实践计划，而我们都有幸成为了今届的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6点开始还是8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这段期间有没有想过和身边人关系的变化呢？同屋企人见面多了，好了还是差了？同朋友同事一起出街吃饭的机会少了，沟通多了还是少了？同伴侣平时指定动作行街吃饭看戏现在没了，关系亲密了还是疏远了？无论好了还是差了，最紧要是留意一下大家的关系有没有变了。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8点11分，多谢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直播室入边咧，有阿 O 同埋 Kitty，Kitty 早晨啊， 早晨啊 O， 早晨晨光嘅听众， 系早晨啊，呢度系晨光第一线啊，这个时间咧要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啊，分析一下大市啦，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 ，Kitty 啊，欧嗰晨光听众，你哋好， 你好啊 ，Dicky， 咁啊，唔止 Dicky 好啊，股市都好好、啊，喎琴日再升啊，升320点啦，有机会挑战个历史高位、啊，咁样系咪？是如果企得稳喺30000点咧，再有机会爆上去咧，而成个市底又就唔就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啦，唔该晒，嗯， 好，先讲咗30000先啦，吓、啊，30000点就。在指赤啦，美國三大指數又創新高，咁即係全世界啲股市咧都係唔係創緊新高，都係近期高位噶啦。咁過去呢兩日咧，應該講即係兩個交易天咧，其實港股嘅表現咧氣勢如虹，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咧就係源源不絕嘅北水啊，咁啊嚟自內地嘅資金咧蜂擁而至嚇，通過滬港、深港通嘅渠道買港股通嘅股票，咁當然啦，即係買到冇停手嗰只嘅。咁過去都有講過一個概念嘅。第一就係話當一啲美資嘅資金要好被動地減持我哋一啲香港上市嘅股份咧，咁呢啲內地嘅資金咧就買啦。咁我即係講笑咁講啦，直情咧東美大戰啊，即係啲投資者喺度大戰啊，即係你估啊，哎等我嚟收 我吸，係啊， 係啦。咁所以咧，明顯你見到呢個情況咧，真係嗰、那個威力都相當之大。咁當然其中最即係直接了當嘅原因，過去都有講過啦，譬如話。哦，你啲指數要踢走我咩？哦，你某啲交易所唔俾我上市咧，咁好啦，咁我個股價當然就會受到壓力啦。咁但係咧，就係、是、呢一刻，呢啲關鍵嘅北水咧就嚟啦。咁所以咧， 繼續咧就係、是、令到個指數咧就係、是、好似入夢之地咁。當然喺而家呢一秒鐘咧，去到30,000咧，咁我都會覺得即係唔係話好大隱憂。咁但係咧累積嘅升幅，第一都幾龐大嘅。咁第二咧就係、是、過去我都好睇好嗰啲板塊嗰啲股份咧，都即係升咗好多好多。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但係咧，我諗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咧。又唔好話盲目會覺得啊，因為好高啦，所以咧我哋又要沽空做淡啦。咁我覺得呢啲即係投機行為係有風險嘅。但係如果你話純粹講喺目前呢一刻究竟港股係咪真係可以話再一支箭咁飆上去咧？咁我覺得成個一月份咧，我認為就差唔多嘅。即係整體嚟講，你話去到30,000以上咧，我就覺得個直播空間就唔算話好大好大嘅啦。個指數咧，可能都仲係有機會試到呢個水平之上。個原因就係話。即係除咗你話外圍仲好啦，以至到即係大家都可能會好憧憬，譬如首先講美國先啦，總統就職都順利，冇乜亂子，已經簽咗十幾份呢啲行政命令咯，會有機會可能即係同全世界啲國家嘅關係改善，咁呢啲都會係。即係利好股票市場嘅憧憬嚟啦。 係，阿 Dicky 啊，尋日咧阿馬雲出翻嚟喎， 咁馬雲出嚟， 大家都真係出嚟咯，神隱咗。 視像現身啫， 係兩個月，係啦，咁佢就出席咗呢個線上舉辦嘅頒獎典禮，咁啊啲人就開始解讀，即係呢個喺線上出現嘅行為行動啦，就話啊係咪粉碎咗佢被消失嘅傳聞啊？咁亦都咧，佢一出翻嚟之後咧，就刺激到呢個阿里巴巴嘅股價啦。尋日咧就最多就漲近一成嘅，曾經高見270元，咁到底系咪即系话佢嘅现身反映最坏嘅时间、最黑暗嘅时间已经过咗？即系短期内呢个阿里嘅股价有冇空间再上升咧 ？Dicky， 你点睇咧？ 系唔知点解咧？我见到佢出现咧，我谂起郑少秋，谂起细个一个广告，就系马云出来了，真系马云出来了，即系头先 Kitty 都讲，哇，真系都系应该咁讲啦。冇见得牌嘛，系咪？ 系啊， 大家好挂住佢啊， 老朋友咁系嘛？ 佢残咗同埋发福咗，下边有啲网民留言咁样讲，我估辛苦啫，做嘢努力工作啫， 系啦，真系又真系好搞笑嘅，咁可能同角度问题嘅啫。有時，我最明白呢樣嘢咧，角度問題嘅啫， 同埋水腫咯，係咯，邊係肥啫？ 係咯，咪就係咯，有時即係可能係夜飲咗啲水嘅。好啦，嗱，講笑就講完，咁但係咧，喺呢刻，咁起碼即係大家過去有嘅擔憂就係，咦，好耐冇見，係咪唔喺內地啊？係咪去咗第啲國家？咁佢可以出境嘅啫，做咩事啫？咁啊，好啦，會唔會有問題啊？咁其實佢都已經有。一段時間已經唔係擔任最重要嘅崗位嘅，其實喺個管理層上高，咁當然唔係話精神領袖喎，最大嘅股東 OK， 咁嗰啲就另作別論啦。咁但係起碼喺尋日咧，明顯係見到當呢個消息一出嚟不勁而走咧，咁就有阿里兩隻字嘅股份咧都哇，即係升到如入無人之地啦。無論巴巴又好啦，健康又好啦，即係總之有阿里嗰兩隻前面咧，都已經係升得好多嘅。咁不過咁。不過咧，我都有講過嘅，就係話，即係 ATMXJ 咧，我都係即係點揀都係揀完小米，咁跟住就一定係揀騰訊。咁騰訊一路破位，一路創歷史新高啦。 係啊， 咁小米就算配完股，即係之後一路發力向上，跟住咧俾美國所謂嘅制裁，咁跟住咧又跌完之後咧又再反彈翻上嚟。咁阿里巴巴真心講都即係彈翻都唔少嘅。咁但係比起其他 ATMXJ 咧。都其實而家呢一刻都仲係落後，咁但係我會覺得咁嘅，即係彈完尋日嘅呢個交易天咧，咁我諗都已經反映咗，咁佢咪出咗嚟咯，係咪？咁佢出咗嚟反映咗噶啦。但係你話個股價可唔可以再上咧？咁我有啲保留對阿里巴巴，原因咧就係話過去佢歷史新高嗰刻咧，係大家個估計咧係認為螞蟻係會上到市嘅，所以會係俾佢揸住呢三成幾股權嘅螞蟻咧係一個好高嘅估值嘅。咁但係而家呢樣嘢已經完全唔同咗啦。咁甚至乎而家講緊唔係話淨係美國制裁過去擔心呢樣嘢喎，咁而家當然啦，已經唔需要擔心呢樣嘢啦，因為特朗普啊坐咗直升機走咗噶啦，咁啊拜登而家係美國總統，咁啊大家就未必會咁擔憂，起碼喺而家呢刻所謂有啲所謂點樣嘅制裁嘅行動啦，去到疫苗，咁但係咧真係純粹講阿里巴巴估值咧，未必可以同日而語可以去翻之前嗰啲高位，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咧，就算係出翻嚟都好啦，你話哇係咪今日又升10蚊20蚊啊？咁我有啲保留，咁但係阿里健康咧。如果你話純粹講基本面咧，咁我諗起碼有一個憧憬嘅，就係佢又好啦，京東健康都好啦，即係到2月執位未得都好啦，即係今年年內我就覺得 入緊恆指嘅，因為始終恆指未來有80嘅成分股，所以咧就即係個睇法就係咁樣咯。 係個 size 又差唔多啦，咁所以散股民啊可以部署一下啦。咁最後啦，快速問埋一條實戰嘅問題啦，388港交所啦，咁睇到喂連日大市咧都3000億成交嘅喎，咁如果日日都 keep 到2000零3000億成交，港交所股價唔止咁樣嘅喎，咁啊依家500零蚊可唔可以部署一下 ，Dicky？ 哇、哦！實在太厲害啦！咁當然，我都轉曬口風嘅，過去一段都幾長嘅時間嚇。咁、我都講話，有邊個最受惠呢？即係中美好緊張，尤其是嗰啲喺美國上市嘅中概股。咁回歸路以嚟，咁肯定咧就係港交所最受惠啦，唔使講啦。咁如入無人之地啦。咁當然我都真係冇諗過升得就咁快咁急嘅。咁不過有啲乜嘢會令到港交所嗰個升勢可能會即係？講得直接啲，即係斷攬咧咁嗱，即係真心講，升得咁多，有啲獲利回吐係正常，甚至乎而家都會見到，會唔會有啲資金都會嚟到呢啲水平沽一陣先咧？即係有啲獲利回吐出現咧，我覺得有呢個可能性同機會嘅，始終累積升幅大，咁你話喂，咁我繼續搏佢繼續向上喎，咁 OK， 咁你睇住兩樣嘢啦，一就係話中美嘅關係緊張反而利好佢，因為講緊就係大部分啲股份都要翻嚟，咁但係我會覺得即係拜登上場咧。個緊張關係會改善，但係唔會完全徹底即係舒緩嘅。咁所以咧，即係亦都唔擔心。我諗啲中概股都係要翻嚟㗎啦。即係而家排住隊嗰啲都係要翻嚟。咁但係起碼有一樣嘢就係話，如果個成交金額係嚟到呢一度，即係開始有少少回落，即係跟住個市剩翻啲，又例如嚟緊好快農曆年㗎啦嘛，咁跟住冇北水㗎咯喎。喂，咁嗰陣時如果你話明顯地回翻咧，咁港交所亦都會有機會獲利回吐。 完全明白晒啦，咁散户股民自己就注意一下啦。今日呢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事。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嘅，多谢 O-Kitty。 多谢 Dicky， 听日再倾， 拜 拜。 拜 拜。 食完饭啦， 戴返个口罩先啦。 飲完水啦， 戴返个口罩先啦。 係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係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8:21啊，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两位。 有咩提供啊？ 系朝头早咧，想同大家讲下啲。嚴肅少少嘅問題，不過可以輕鬆咁講嘅，男女平等嘅問題啊，點解咁講呢？喂，原來咧荷蘭咧 唔講得少嘅呢樣，小白 呢個唔講得少， 講得少啊，男女平等 係啦，男女平，我就好主張男女平等嘅。好啦，嗱，我哋 邊個反對 咧？嗰度做乜嘢先？ 有冇人反對先？冇人反對啊！ 冇人反對㗎， 冇人反對， 點會有人反對啫？ 唔得嘅， 係咪？啲大道理嘅事情 係啊， 好啦，頭盔戴完啦，請講。 好啦，荷蘭有一個嘅心理學家咧，咁佢就佢有一個新嘅主張。佢咧就有一日咧玩玩阿 pair 牌嘅時候，佢就發現咗一個好大嘅問題啊，同個男女平等有咩問題，有乜關係咧？佢就話到啦，喂，男即係呢個 pair 牌入邊咧有幾張公仔牌，有 king 啊，有 queen 啊， 傾都積啊嘛， 冇錯啦 ，king 同積都係男人 ，queen 就係女人， 冇錯。佢就話啊，點解又要有男又有分類？哦、啊，點解要 king 要係第一咧？咁樣。 咁即系倾大啲系咪？点解倾大个女？ 倾大个冇错啦，倾大个女咁样。咁啊，点搞咧？咁样佢就觉得喂，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噶。 不过题外话，点解queen 叫做女咧？ 我可能因为见到佢女人啊， 女啊， 系啦，女咁样系啊。 咁即系倾唔叫仔咁样咧？ 可能 queen 系咪难发音啲啊？以前觉得女咁样 系 啊， 系咪噶？ 呢个由我以前细个睇星爷啲电影都已经系咁嗌咯， 系咯， 咩赌神啊、赌圣嗰啲都已经系 燕倾女即十啊嘛， 系咯， 系咯，好少燕倾 queen 即十啊，系唔顺口唔顺口 啊，你又啱啊，好啦。咁佢咧就話到啦，其實咧叫做King Queen 同埋 Jack 咧，咁其實三隻咧可以轉咗佢嘅，咁就自己即係做咗一副新嘅 pair 牌，之前嗰啲都一樣喺度啦。不過咧，佢就用咗金銀銅去到取代咗咧，即係 King 啊、Queen 啊同埋 Jack 呢三個嘅 pair 牌嘅。好啦，咁你即係即係佢就引申咗呢、這個叫做佢自己一個 concept 嘅新嘅男女平等嘅問題啦。咁令到好多人都會反思翻，係其實好多時咧，男女係咪真係平等咧？例如我哋自己喺工作方面，咁有啲嘅荷里活影星咧，佢哋好好嘅。原來有啲嘅影星，佢哋直頭咧喺收片酬嘅時候咧，佢哋講到明㗎，我係第一男主角。 我要同第一女主角咧个人工咧系一样，因为佢知道咧嗰个女主角嗰个人工咧冇佢咁高，原因对方系因为一位女性，咁佢就话到啦，啊，我系一个主张男女平等嘅人嚟嘅，所以咧我就要，如果你肯，即系同个监制讲，同个老板讲，如果你肯将我嘅人工减翻少少，同佢一样睇齐嘅话咧，我先至肯接拍， 即系减自己。 佢寧願減 加對加， 係啦，因為即係外國人咧，佢哋好多時即係我係有一個道理喺度，我就點都要實施噶啦。就算嗰樣嘢可能對我少少，可能賺少咗錢，佢哋都冇乜所謂，因為佢哋想有一個訊息咧帶翻出嚟噶。 如果照你呢個邏輯啊，白元浩咧，其實我都已經係一個幾好嘅荷里活巨星啦，因為我的而且確係做緊呢一樣嘢嘅。 哦，咁就要聽多啲神光第一線咯。 不過對家唔係一定係女仔， 哦， 即係唔係一定係女仔。 哦，咁樣咁樣好。嗱，咁而家咧就話好多唔同嘅工作咧，都有一啲叫做男女唔平等嘅情況咧，就出現咗嘅。例如係啲乜嘢咧？咁佢哋又有啲調查嘅喎，佢哋就話到啦，其中一樣咧，我自己咧都係幾反對嘅。點解一定係女性做家務呢？係咪嗱？我自己喺屋企咧，我就好中意做家務嘅，因為我發覺咧就可能我處女座啦，有好多好中意乾淨。 我差啲講咗一個字唔應該講啊！ 咩啊？ 你蠢啫！ 我都估到你講個蠢字㗎啦。好啦，因為家務咧，我成日覺得咧，點解一定要係女士做咧？點解男士唔可以做咧？其實有好多家務咧，真係你諗一諗，男人做咧，可能做得好過女人嘅喎。例如有啲家務你需要搬搬抬抬，我就係講掃地啊，或者一啲拖地啊，你個地板如果你拖地，你唔拖得大力嘅，可能個地板唔乾淨嘅喎。咁啊，點解一定係女人做咧？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從一個咧公平或者係叫做合理，甚至乎實事求是嘅方式咧，去到諗好多嘅事情咧，其實男女真係應該咧。好多時應該係唔可以話平等，反而係應該各司其職。 即係呢去到呢一度咧，話男仔女仔邊個大力啲咧？你又唔好睇輕女士喎。嗱，好簡單一個現象嘅啫。如果湊仔啊，湊小朋友啊，媽媽湊多啲定爸爸湊多啲啊？ 啊，攞我自己嚟做例子啊，真係媽媽湊多啲喎。 咁即係話媽媽其實負重啊。嘅次數同時間都係長過男性啦，咁你何來講女性勢力啲咧？你試下湊個仔湊一日啊，由佢出世湊到佢幾歲啊？ 好奇怪嘅，鐘哥，你知唔知啊？即係你以我屋企為例啦，屋企個媽媽咧湊仔又好大力嘅，拖地又冇力嘅、啊。 即系你会你意思话佢选择性用力系嘛？即系凑仔佢俾心机咁样。 阿张杰同攞下你家人医生个电话俾佢，俾佢老婆睇一睇先。点解咁奇怪？ 我唔知系咪啲同咩母爱啊、咩潜意识啊嗰啲有冇关系啦？我净系都系嗰句，我睇事实。佢凑仔抱住个仔咧，可能抱成个钟佢，冇嘢啊咁样。但佢拖地咧，可能拖两分钟已经又话腰又痛啊，手又冇力啊咁样，于是乎我就会行出嚟啊，得啦，等我拖啦咁样。好似就好多时咧都有呢个情况嘅。好啦，除咗系讲家务咧比较上多呢啲叫做男女应该各司其职嘅情况之外啦，其实工作上面都系一样嘅。有啲嘅工作咧的而且确咧女性做咧系会好过男性。咁点解一定要系譬如好多唔同嘅国家，点解一定系男性嘅人工高过女性咧咁样？咁呢啲大家又好值得咧就去谂一谂嘅。好啦。除此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咧？例如咧，喺呢一個叫做拍拖方面，拍拖咧，大家都會覺得咧，呢樣又要幫男人講咯。點解一定係男人俾錢咧？ 其實而家都唔係噶啦，即係我諗近呢十年八年，即係大家講得多男女平等嘅時候，已經好似大家譬如會講 AA 制啊，或者譬如去一啲大時大節嘅時候，唔一定淨係男仔要準備禮物啊，咁女仔都會即係氹翻自己個另一半啊咁樣。我覺得而家個情況又冇以前咁嚴重噶咯喎。 咁但係咩？ 係啊， 男女 係咩？ 你 feel 唔到啊？你咪 feel 唔到啊？完全 feel 唔到啊！ 好，今日早餐我。 平衡宇宙咁样， 因为真系嗰个嗱，譬如你譬如男士追求一个女仔嘅时候咧，如果系话喂出嚟 A A 制啊，一定俾人秒，一定俾人摆上网讲嘅，系咪？你梗系要话哇，有 gentleman 风度啊！一定是个男士请个女仔的嘛。 但是懂做的女仔就应该是下一次请她咯、即是不是老讽这样觉得次次都是你请咯。 即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白宇浩讲开这个、这个点子呢你留意一下所有的讨论区啊。如果个女士今天跟男士约会跟着要 AA 制的话呢她一定会在网上分享的。 是啊。 调回头如果个男士请她的话呢是不会讲的。 是啊。 咁即係話你喺網上收到嘅資訊，咪全部都係唔好嘅男人咯。因為哦，咦，就我就寫，哦佢請啊，我唔寫，咁你點會知道請咗幾多個啫？ 咁都記喺心度咯，可能都有風度嘅咁樣，下次請翻佢。 你幾可見到看睇個 post 話，哎，真係有風度嘅男士好多，係冇噶。 多數討論區都係寫衰嘢噶嘛，好嘢唔講噶。 係 啊，你睇下我哋啲留言就知啦。好嘢咧就記喺心嘅，衰嘢先攞出嚟 仲 認，先攞出嚟指 正。講幾廿次喎。 這個咧就去到人性嗰方面啦，就同男女平等係完全冇關。 你越中意呢個 post 女平等系应该各司其职，跟住大家做自己嘢咁就好啦。 好啦，唔该晒小伯。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有啲乜嘢唔开心，即管同我讲啊！无论任何事都讲得噶。 英国女作家珍·奥斯丁曾经讲过。没有进入一个家庭的内部，谁也说不准哪个家庭的成员会有什么难处。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开心不开心都可以分享，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拜登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过程顺利。他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罗伯茨监誓之下宣誓就职。另外，贺锦丽亦都宣誓就任美国副总统，成为历来首位女性出任这个职位。宣誓儀式在嚴密保安之下進行，現場並沒有民眾聚集。拜登車隊經過華盛頓的街道時，兩旁有大批人員戒備，包括配備武裝的重型車輛。拜登在就職儀式舉行之前90分鐘抵達國會山莊，向現場人士揮手。估計當局派出至少25,000名國民警衛軍和警察戒備，沿途亦都設置檢查站。多個國家和組織向拜登正式就任美國總統表示祝賀。南韓總統文在寅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期望衛生、安全、經濟、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的合作會加固韓美同盟。日本首相菅義偉說，日美是擁有共同價值的緊密盟友，期待加強日美同盟，實現自由開放印太地區。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說，將會同美國繼續合作應對疫情，並且支持可持續的經濟復甦。英國首相約翰遜說，期望同拜登應對氣候變化更好地進行疫後重建。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期望兩國加強擴展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和平進程。內塔尼亞胡同時向卸任的特朗普政府發聲明，感謝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以及推進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簽署多項的和平協議。美国总统拜登宣誓之后，一共签署15项行政命令，包括重新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终止退出世卫组织的程序，以及结束对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等。拜登当地下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今日所签署的行政命令将会有助改善新型肺炎疫情危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种族平等，强调所有都只是起点，现时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英国再多1820人死于新型肺炎，连续第二日创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新高。另外新增38,905人确诊，比前一日多5,550宗。当地目前有超过460万人已经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喂，今日天气几好、啊，蓝天白云、啊，嗯、出咗去户外咁啊，可以睇下啲花花草草树树啦。嗱、啊，讲开花咧、嗯，今日啊真系想讲下呢、這、一个。琴日话说咧，小弟啊都去下花墟嗰度啦，叫辣下更啦。 系， 喂，今年咧原先未谂住冇得搞花市嘅，咁虽然而家有得搞翻啦，以为可以执下啲平花啦。冇喎、啊，啲蘭花都仲係幾貴下喎，咁我每年都諗住即係趁住一係早啲，一係遲啲去執下平貨咁樣啦。跟住點不知琴晚黑食完飯落去行咗一轉嘅時候咧，啊幫大家睇過啦，唔係睇恆生指數，睇蘭花指數啊。 咦？呢個都係一個指數嚟㗎。係 啊， 係啊，未入手要可能遲多一個禮拜入手可能好啲啊，同埋真係。好多都完全連個花朵都未開得到，即係一粒一粒圓圈一點咁樣。 咁始終仲有三個禮拜。 係啊，都仲有三個禮拜先開始呢、這個年宵市場啦。咁啊，嚟緊都真係有機會會復辦啦年宵。咁同埋有啲限制嘅，好似話唔知中間停一兩個鐘咁樣，俾啲花農或者啲濕貨檔攤去清潔，咁都係一啲好嘅措施嚟嘅。咁啊，大家已經盡咗力俾大家啊應市嘅應市，或者啊叫做想行下花市嘅行下花市咁樣啊。我印象之中咧講行花市，我同阿鐘哥行過一次花市。 好耐 係幾耐啊？即係你哋做有冇搞錯嘅時候？ 係啊，仲要係嗰陣時臨做節目之前咧。太闷啦，冇嘢做，好似食完团年饭之类，跟住喂，不如去行下花市。跟住 阿欧，你唔讲我都唔醒起啊！好似同你行完花市嗰一年之后，我就冇行过花市啦。 吓， 系啊， 唔系嘛？ 系啊， 系啊，真系啊， 系啊，系啊。 嗰年咧，其实阿钟哥咧 ，Kitty 都好笑啊，睇下我哋今年有冇魔力可以骑唔到钟哥去行花市。知咧，钟哥咧，依家心居简出咁样噶嘛，即系除咗做嘢嘅情况底下咧， 其他就唔去噶啦。 系咧，好，其他就唔去啦。 系喎，而家突然之间又话有翻花市咁样。 嗯， 系啦，咁啊，我记得嗰次就系、是、好似系食完饭，跟住仲有一两个钟头做节目，跟住就话，诶嚟啦，行下啦，去花墟近近地睇下热闹啦，咁样，跟住都好似吉咗两串鱼蛋食，仲好似买咗盆花咁样啊吓。 系 咁啊，如果今年即系花市开翻咗，希望大家。即係可以支持下啦，不過都要注意社交距離嘅，呢、 啊、 個都係緊局嚟嘅。Kitty 屋企都會擺下花，我見平時吹神廚房你嗰啲片咧、 啊， 你都會將屋企佈置得好雅致咁樣啊，係咪啊？ 係啊，我自己搬咗出嚟住之後就多咗買花咯、嗯，即係唔一定係有節日啦。當然節日嘅時候，譬如可能聖誕節咁啊，買盆聖誕花翻去種下啦。其實平時我覺得喺屋企咧見到一啲花花草草咧，都係好開心嘅個人，同埋我都會間唔時行下呢、這個。花墟啊，咁啊都有时啊同啲花农倾下偈，即系或者店铺嘅朋友啦，咁啊都学咗好多嘢嘅，即系唔同嘅花，譬如有啲唔同嘅花种点样去种啊。虽然有时咧佢哋忙嘅时候咧都比较 hea 答你啦，唔使点淋水噶啦，有佢喺度啦。 你知唔知我喺花圃学到最多嘅咩？ 系咩咧？ 就 系 话，啲花嘅来货价又贵咗啦，佢成日都讲到呢个又加咗价，成日都系讲呢个，啲花嘅来货价。 同埋学到啲咩？学到真系要花时间去格价咯，即使系同一款嘅花啦、嗯，当然啦，唔系同一支啦，同一款啦、嗯嗯，你喺唔同嘅铺头咧，真系可以争十零廿蚊最少喎、啊，有啲咁、嗯、可能有啲咧，只不过个盘唔同咗咧，就争几十蚊。不过嗱，今年咧，头先阿 O 提到啦，即系呢个花市翻生嘅情况咧，咁、嗯、都有一啲特别嘅措施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今年真系有心想去，嗯、即系行一行花市，凑下个热闹嘅话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咧呢个花市翻生咧就食环署咧就预先其实安排咗咧呢个年宵市场嘅十五个地点啦、 嗯， 就会先咧俾原本中标嘅档主参加嘅。咁、 嗯、 不过话说咧呢啲摊位数咧就会减一半，咁啊无需要缴付场租。咁之前咧俾咗錢嘅朋友仔咧，亦都可以退翻嘅。咁當然啦，你話入場嘅時候咧，佢亦都會分唔同嘅區域啦。咁啊，甚至咧亦都會有一啲紅外線嘅即係檢測啦，即係睇下大家嘅温度啊咁樣嘅。咁所以我諗相對上應該都會安全嘅，係啦。即係總之大家就保持個距離啦，盡量可以的話，咁啊記得戴口罩啊，多啲即係一路行。其實我而家個習慣都係啊，即係唔係話去到。 一个点坐低先至搓手啊。即系譬如你行完一间超级市场咁先算啦，摸过好多嘢咧，即系自己都要有嗰个意识啊，就诶攞支搓手液出嚟，酒精搓手液搓下手先咁样。咁呢一个都算系一个指定动作啦，我觉得。 系啊，呢个叫新常态行花市啊嘛。 系啦， 今年系咪大家都可以？好安全啦，好安心咁样做到咯。 都系好矛盾嘅，即系喺咁嘅情况底下，究竟我哋提唔提议啲人去行花市咧？ 系 嗱，如果我哋提议咧，就即系话令到多啲人群聚集。 系 唔提议咧？又好似同啲花农对着干 嗱，自己选择啦。佢话咧，每一个场地嘅入口咧，有嗰个红外线探测仪器探测体温之外咧、入口出口咧都有一个红外线嘅仪器咧，就点算啲人数嘅。咁佢就将人流咧分咗做三只颜色，红色就代表最多人啦，即系好似你平时睇嗰啲 app 咧塞车咪红色咁样嘅、最多人啦。咁啊，黄色咧就代表人流普通，绿色咧就代表人流系比较低嘅。咁呢个数据咧就会喺每个场地嘅现场显示，同埋上载去到咧一啲公开资料嘅网页同埋专设嘅网页嗰度。咁譬如你嗰晚即系谂住，咦想去买花咁样，咁你又可以上网睇下，即系边一个嘅地方人流少啲，相对应该会安全啲。咁呢一个又系自己可以选择啦，即系多一个资讯可以提供俾大家咯。 有啊，可以等大家睇下花。 譬如话想问一问啊，譬如阿崔杰同阿欧。你哋今年有冇預一個叫做budget 啊？即係有一個數額， 係 去買花啊，買年花。 買年花，其實我都 有自己啊，阿歐啊有老婆啦，咁、 啊、 你哋即係兩個唔同嘅人嘅界別啦。 係 咁有啲咩預算咧？淨係買年花啫、 啊， 你幾錢啊？ $200到咯。 誒，我都係差唔多。 水仙咯，因為水仙香啊，睇下有冇。叫做多余钱咁样整棵俾钟哥咯，系、啊，等佢屋企都香喷喷咁样。 千祈唔好啊，千祈唔好啊！ 点解啊？ 我哋屋企连曱甴都养得死嘅时候咧，即系我有一次喺屋企发现咗啲曱甴嘅尸体啊嘛，所以我就知道系千祈唔好。 可能你个水仙可以驱走佢哋咧。 千祈唔好买一啲可以有生命嘅东西喺我屋企嗰度。 哦，即系你唔想收花。 唔好千祈唔好 慳翻啊！可以係咪？ 唔想收花，唔使你唔想收花，少女心咁樣，少女心。Kitty， 你想唔收花？ 我想收花，不過我同你個預算都差唔多啦，都係$200，我覺得都係意頭啦，咁啊加添少少氣氛啦。 嗱，所以咧，即係我都希望，譬如話今年雖然話嗰個花市而家話都會啟動翻啦，咁就希望如果大家買花，嘗試一下多啲唔同嘅途徑啦，譬如話網上啦，又或者係唔一定要當日啦，又或者唔一定。是要臨年三十晚人哋諗住人哋收嘅時候咧，有啲人有一批人咧 執 平貨，唔好用呢個心態，即係揀一啲可能人潮冇咁多嘅時候先至去買啦。 你仲記唔記得？ 記得咩啊？ 你仲記唔記得？ 記得咩啊？ 梁榮忠、梁學熙，晨光出雙糧。 今日我哋講下 足球小將。对于香港的朋友来讲，足球是其中一样最受欢迎的运动。在动画方面，如果一讲到跟足球有关的呢，你一定会想起的就是足球小将。原来不经不觉，足球小将由开始连载来到今年呢，已经是40年的历史了。这一套的作品，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很认识里面的名字。除了知道故事主人翁叫做戴志伟之外，他还有很多个不打不相识的战友，包括有小志强、林元三、三灿纯等等。过去40年，我们一路见证着戴志伟的成长，由他初初只不过是一位的小学生，踢下踢下就踢到上中学，跟住就开始代表国家出征世界各地不同的赛事，譬如说国际少年足球大赛、世青杯，最后当然就去到很多足球员梦寐以求的舞台，世界杯了。足球小将最吸引人的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很热血的画面。在比赛里面，戴志伟会遇到很多的劲敌，每一次他亦都是会靠着他自己坚毅不屈的努力以及他的天才去击败对手的。兼且他和对手交锋的时候，亦都是会有很多热血的招数，譬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倒挂金钩、冲力射球、猛虎射球、泪收射球等等。唔知你以前有冇试过睇完足球小将之后，都好想攞翻个足球落去屋企楼下个球场嗰度，钻研一下属于你自己嘅必杀技呢？ 哇，刘国希，你数唔数到究竟有几多款足球嘅射门嘅名称出嚟啊？ 我就知道咧，佢不停咁樣進化嘅。咁嗱，除咗戴志偉佢自己，好似我睇過都有成四五種啦。咁跟住頭先，譬如話咩雷獸射球嗰啲咧，就係佢嘅勁敵啊，小志強噶嘛。咁跟住仲有嗰啲咩合體技啊，嗰啲好鬼多嘢嘅喎。即係每個嗰啲你噏得出名嘅常設嘅球員咧，都總係會有啲好強勁嘅招數。嗰陣時我記得咧，我係七歲嘅時候咧，我要求我嘅嗰份生日禮物咧， 就係 一個足球啦。不過後來放棄咗。 點解咧？ 因为我跑得慢， 但你买咗噶， 咪跑得慢你可以手笼咯， 系咯， 我未就系 唔使跑啦。 我最后我未自己攞个波喺自喺屋企楼下个羽毛球场度踢下踢下咁样咯，系啊，咁但系因为嗰阵时咧嗰个足球热咧，同埋香港嘅小朋友系细个成长都系一定会有足球噶嘛，咁所以随住足球小将出现咧，大家我好记得嗰阵时咧就系追住嗰啲漫画嚟买嘅。系啊，咁跟住咧就買下咧就有啲人就放棄咗啦，因為越出越多啦，同埋就發覺咧阿戴志偉嘅成長咧，佢隨住佢嘅年齡嘅增長咧，佢個頭就冇長大，但係個身就越嚟越大嘅。 佢唔係越嚟越大，越嚟越長啫。 系咯，个头咪好细咯，个比例狗头身咁样咯， 咁咪型咯，个 model 咁嘅身材喎，佢睇佢后期已经系。 系啊，个个都系咁，仲要系好似我睇佢啲，即系网上有啲网友好好咧，有晒阿戴志伟啲战绩咧，日本队基本上系差唔多战无不胜咁滞嘅。 阿张杰同有冇睇过足球小将？ 有 冇曾经睇？ 我应该有睇过，但系冇认真睇咯，因为我记得佢系南国队啦，咁主角嗰几个名我都记得嘅，林元三啊、戴志伟啊嗰啲啦， 三杉纯啦， 系啦。咁但係你話女仔係咪真係好投入咁去睇呢？又唔係。同埋呢我睇到嘅係咩呢？係每一次佢都好緊張啊，就嚟輸啦，落後啊。跟住去到最尾就係完嗰兩分鐘呢，反敗為勝啊，猛虎射球啊咁樣。 咁運動片梗係咁樣㗎啦。 係囉，所以我就每一集都係咁樣㗎喎，個套路。雖然好多卡通片都係咁嘅，即係嗰啲美少女戰士啊都係啦，好危險啊，跟住最尾就打敗你啊咁樣。 係囉，必定係咁。 咁我又冇特別好鍾意啦，但係我記得我哥又真係 追住 嚟睇嘅，同埋真系会买漫画咯，会储晒嘅。我都有几多朋友，即系上去佢哋屋企食饭嘅时候咧，之前见到哦，又储齐一套，又储齐一套咁样，即系当自己嘅一个纪念品咁摆喺屋企噶。 嗱，我最中意睇佢个边一个阶段啊，即系最早期小学生嘅时候定 系啦，最早期小学生系比较即系有啲青春校园 feel 啲，同埋同自己嗰阵时细个系接近啲噶嘛。咁同埋我好中意就系阿戴志伟同埋阿大头妹。嗰陣時嘅大頭妹咧，即係明明你擺到明，你知佢中意佢噶啦，即係有嗰啲咧，好似 puppy love 嗰啲橋段咧，我係覺得幾好睇嘅。 就好細個啫，佢哋嗰陣時幾歲嘅啫。 係啊，咁但係最後真係結咗婚噶嘛，好似。係啊，即係呢一個，哇！你諗下由小學一路發展到去成咗年之後，跟住可以共偕連理，係幾美好嘅一件事嚟咧。 係。 突然間收咗呢一句。 做咩？ 唔一定咯。 喂，頭先咧，阿鐘哥問阿梁學熙咧，記唔記得一啲特別嘅招式啦？嗱，咁我啱啱咧就揾到幾個嘅，睇下大家記唔記得。咁頭先梁學熙講嗰幾個咧，就最 common 啦，即係嗰個衝力射球啊、猛虎射球同埋倒掛金鈎啦。有啲名咧真係誇張到不得了，剃刀射球有冇聽過啊？ 等陣先， 有冇印象啊？ 嗱，你千祈唔好笑啊！我驚你出唔到呢個門口啊！ 真係咩？ 足球小將咧有好多 fans 嘅， 嚇， 麻煩你尊重少 少，攞啲誠意出嚟。認真啲，認真啲好。剃唔係，但係佢都係咁樣誇張到不得了的十個回憶咁樣。剃刀射球記唔記得咧？ 呢個唔係太記得啦。 呢個唔記得啊？佢話係呢個。足球小将中后卫阿早田诚嘅绝技嚟嘅、以剃刀般嘅弧度射出足球。 早田诚都好似个译名唔同啊，系嘛？ 系嘛？ 话呢个我真系唔知啊，系啊，因为我就记得嗰阵时咧，仲有其中一个最重要嘅桥段咧，就系嗰阵时好似系阿三杉纯个心脏 有事啊嘛， 系啦，跟住然之后又哎呀，我又踢唔到啊，同埋卢比道叔叔咯， 卢比道叔叔带佢去出外啊嘛， 系啦，咁跟住咧最重要嘅咧就系足球小将佢最经典嘅一样嘢咧，佢就系踢一场波咧踢几集嘅， 呢、个就系重点啦。阿崔杰同讲多两个， 好讲多两个双人射球记唔记得？ 记得 两个人，边两个人啊？ 阿戴志伟其中一个啦， 系啊，戴志伟其中一个， 你嗰个系咪阿边个啊？ 有对孖仔啊嘛， 唔系，另外嗰、那个，哎呀，短头发又几靓仔嗰、那个， 哎呀，叫咩名啊？ 哦，其實佢又冇講到佢對面個 partner 一定係要係一個人嘅喎、總之要有大智慧就得啦。 哦，咁樣啊？ 係啊，大智慧就係個 Ming 嗰個啦，係啦。咁啊，佢話每一次咧都要兩個人先能夠發動到呢一招數嘅，咁啊非常之熱血啦，一飛沖天彈跳射球，有冇記得咧？ 呢、這個係咪又係大智慧㗎？呢、這個 呢個唔係㗎， 呢個係由立花兄弟做出嘅雙人技能喎。咁啊，其中一個人咧就借力作為一个弹弓，咁咧就俾佢弹上去嘅。 上去啊！嗱，咁另外就话讲到咧，阿刘国希讲话一场波踢好耐啊嘛。嗱，你有冇留意咧？即系首先咧，嗰阵时成日笑嘅就话，喂，呢、這个真系平行时空嚟嘅。一场足球咧，法定时间九十分钟咁样，系咪？好啦，咁跟住咧，佢哋唔系踢九十分钟嘅，佢哋你谂下，可能踢一个月嘅。即系每一集半个钟嘅喎，嗰、那个剧集廿几分钟，你踢一个月嗰一集，咁你话佢一场波系咪等于九十分钟啊？一定超过咗啦嘛。 但系佢嗰半个钟其实喺电视里面睇系咪只系踢咗十分钟 嘅 咋？ 不断踢紧嘅，系不断踢紧嘅。 佢冇影到个时间， 冇影到个时间，不断踢紧嘅。 佢好似踢下咧，跟住可能系突然间啊，俾人铲低咗，跟住然之后咧个脑又会有啲画面，就会谂起一啲嘢。 讲好多嘢噶，系大家伙啦，嚟到呢度嘅时候咧，咦嗰边有人喎，后边有人，我应该传俾边个咧？唔系喎，前面。有人，大家伙等我谂下谂先。但系佢就系仍然踢紧噶嘛。咁但系佢讲咗咁多嘢咧，其实可能喺佢嘅空间里边，只系过咗零点一秒嘅啫。 系， 但已经讲咗咁多嘢， 你已经睇咗五分钟， 已经睇咗五分钟啊。有啲似当年咧追紧龙珠嘅时候嘅感觉。 嗯， 龙珠又系噶嘛，你打阿菲利又好，打阿布欧又好咧。跟住係咁打幾個月 嘅 喎， 係因為最緊張嘅時候，跟住佢突然間鏡頭一轉就講緊第二啲嘢噶嘛，又搞一輪嘅， 又搞一輪，跟住翻嚟又繼續打緊。你譬如喺月頭睇咧，你月尾中間我唔睇啦，你月尾再睇仍然打緊， 仲係嗰場， 仍然嗰場足球小將一樣。我月頭睇一集，可能啱啱開波，你唔使擔心，月尾再睇佢中場都未完啊，都仍然喺嗰度 嘅 啫。 咁你可以睇到個賽果啦，跟住。 就係可以睇到個賽果啦，即係可能半年之後你未，哦呢場波終於踢完啦。 所以個卡通我就睇睇下，我放棄咗咯。 點解啊？就是、因為太拖得太長。 係咯，即係我好想知道，哎喂幾時完啊？突然間嗰場波踢嚟踢去未踢完，因為有陣時係球場外嘅故事其實都好吸引噶嘛。咁、有陣時就係冇呢啲咯，同埋嗰陣時我記得細個就係戴志偉成日講嗰句嘢，好似足球就係我嘅朋友咁樣 啊 嘛。即係嗰種嘅熱血咧，我都曾經同我嗰個七歲嘅生日禮物有咁講過嘅。 嗯，就係、是、你嘅朋友啦咁樣。 系啦，咁但系即系呢 之后就摆埋咗咯。 之后 冇联络啦， 冇联络， 冇联络啊， 绝交，绝交。嗱，咁但系咧，即系以前喺八十年代咧，足球小将呢度无论系当时嘅漫画啦，又或者系卡通片啦，都真系唔系净系香港嘅，都掀起咗一份运动热潮啊。 系， 咁你就算唔中意踢足球，都似可能系好似梁国希咁样。去買一個足球啦，或者我最低限度去睇一個足球賽事啦，咁、你都會去即係由因為咁樣而愛上咗足球運動，佢真係幫到嘅。譬如你之前都攞佢出嚟做一啲運動嘅宣傳嘅，就算而家奧運都係噶嘛，即係原本原本嗰、舊年嘅奧運之前嘅一啲宣傳東奧嘅時候咧，都係揾大志偉出嚟咧，就當係一啲。大事啊咁做一啲嘢咁，即係當然卡通片嗰個形象啦。 咁不過每次咧有新呢啲嘅運動類型嘅作品出現咧，都總會係掀起熱潮。譬如南面多合樽其實都係一樣嚟嘅。 而我自己冇追看嘅話咧，都一定識得唱呢一首歌。 是但一隻都一定識唱， 係即係地下版啊嘛。 唔係唔係，即係主題曲或者結尾曲啊，一定識唱。

增长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九点零七分啊，投资 O2O 阿欧今日咧想同大家讲讲美股表现先啊。拜登咧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啊，除咗咧睇到佢宣誓之外咧，仲睇到呢啲加价啊。投资者咧入市嘅态度咧继续持续乐观积极，美股三大指数咧齐创收市新高啊，道指收报31,188点啊，升咗257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52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60点啊，科网股全部升。升睇嚟星期四啊，我哋继续乐观，继续积极，股市继续向上。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欧。 早晨啊，咁啊，上个礼拜咧，我哋呢个环节就沾染咗一啲艺术嘅气息啦， 系啦， 即系攞翻支画笔出嚟画画佢先。咁但系咧，今个礼拜咧，我哋咧就可以啊，去啲饰品嗰度啦吓，即系有啲唔同嘅叫首饰啦咁样啊吓。有一间饰品店嘅老板，佢就系咧陈乐瑶啊。早晨 ，Kitty。 Hello， 早晨。 早晨。 早晨啊，喂，嗱，今日就讲下你即系首先开张大吉啦，市就开业咁啊！喂，1,000尺嘅新店啊，位于铜锣湾啊，咁啊，先讲下喂，其实点样应该系 step by step 噶，唔系一嚟就已经投资哇，报纸好夸张， 或者 投资过百万元咁啊，除非你话投资过百蚊就好简单，投资过百万咁啊，都要喺疫情底下或者啊呢段时间都可能度度谂谂啦，但系几个方面啦，内内外外啦，其实一开始系咪谂住个 planning， 即系谂住呢段时间去开啦，定还是系原先谂住啊更加早噶？其实再早多一年嘅时候开噶，不过即系疫情等了又等，不过啊租约就未必等得到，又调翻转头，可能因为疫情嘅缘故，租金回起上嚟，个业主肯大幅度劈租，原先可能10万蚊一个月租，哇！依家20,000蚊就搞掂咯，咁样即我打个譬如啫。当然你话1,000尺嘅新店点会20,000蚊啊？系咪先？ 多谢。 系啦，咁所以啊，究竟喺呢一方面系营商之道啦，有啲咩可以同我哋去讲翻呢 e l l i e 咁其实我哋公司品牌都成立咗7年噶啦，咁啊又都搬过好多次铺啊。你知香港啲铺租都一年生一年死啦，咁啊2年2年咁样上啦，每一次。想當日咧，我哋就喺一個好細嘅 showroom， 就喺長沙灣嘅。跟住慢慢咧，見到咦，其實都好多人上嚟睇喎，因為我哋都係做 online 起價啦。咁啊，因為最低成本啦，咁所以就當時見到其實都有好多客係上睇嘅。咁我哋就好衝出即係九龍區，我哋就揀咗銅鑼灣嘅。咁嗰陣時就比較細啲啦。咁啊，然後我諗大概一年到啦，我哋就即係決定開搬大少少。搬去即系同一条街隔篱嘅大厦，喺嗰度都4年啦。慢慢就即系觉得其实都要再需要大啲空间，同埋你都要请同事去做唔同部门嘅嘢。咁变咗我哋今次咧就真系租约期满啦，撞正。虽然系有啲风险啦，即系俾人外人睇嚟，但系其实我哋一早都预咗系搬嘅。今次咧个租金咧唔会平过以前啲人，有时啲朋友话啊平过之前啊，你咁够胆搬嘅？我唔会，但系系多少少钱，但系即系 double 大嘅 size 咯。 生意越做越好，铺头越搬越大，当然就恭喜 Ellie 啦。但我都有少少技术性嘅问题想问下 Ellie。首先第一咧就系 Ellie 卖嘅首饰咧，其实算是贵价、中价定系点样？因为你其实你讲紧铜锣湾一个大啲嘅铺面嘅租金咧，即系平极，大家都知道有个铺啦。咁到底要买几多首饰啊，先至可以冚得到个租？咁你仲头先提到话要请人啊，咁啊仲要你入货等等所有嘢啦。咁其实嗰条数都好大噶。咁啊 ，Ellie 系咪专攻一啲比较可能贵价啲嘅首饰先至 afford 到？咁譬如话，如果我唔系啊，我喺网上面买啲平价嘅首饰嘅就可能真系100几十嗰啲咧，就未必可以好似 Ellie 咁样去到即系一啲大铺嗰度做啦，咁样咧。 系啊，系啊，咁其实我哋。 大概中價位啦、around 可能$500到啦。咁我哋其實始終都自家品牌、自家廠房同自家設計嘅嘅飾品咁啊，出邊咧就買唔到嘅。始終做咗自己 brand。最初嘅時候，我哋都有試過唔同嘅類型啊，唔同嘅價位嘅飾品嘅。咁我哋都有嘗試過，喂，有啲譬如好似我哋都探討過，可能外國啊或者係台灣啊，佢哋好興一啲好平價嘅飾品。咁啊，佢哋真係當 accessory 嘅啫，咁就戴完又買，戴完又買咁樣嘅。但我哋都有試過，即係有一條 line 係咁樣嘅。當然個質素唔會咁高啦，唔會珠寶嘅相公啦。咁但係咧，啲客可能幫襯一兩次，佢哋會覺得個 quality 唔夠咯，因為始終香港人嘅要求會比較高啲。咁我不如我哋專注翻做即係自己品牌啦嘅嘢啦。咁同埋而家 online 嘅世界，就算你入貨嘅話，你真係好難做自己個品牌㗎啦，因為你一打開或者 search 或者去某啲平台咁都可以同大家買嘅嘢一樣，只不過係即係個價比價，咁我哋就覺得即係冇意思啦。如果做呢一條 line 嘅話，就如果夠平嘅話， 所以做自己嘢就叫做一條新嘅血路啦。起碼即係你喺街道難揾到，即係揾唔到即係自己嘅品牌嘅嘢咁樣。即係其他你唔會喺度你買$10，我賣$5咁樣，咁就咁樣去到競爭。不過咧，我覺得即係最鼓舞嘅就係好多可能年輕人啦、都會想好似 Ellie 咁樣，自己喺網上面開咗一個平台先賣少少嘢，賣到真係儲到客啦，咁跟住咧就有實體嘅鋪咁樣，都唔好話搬到去銅鑼灣嘅大鋪啦，有自己嘅鋪都開心。 九龍灣都好啦。 係啦，其實阿Ellie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喺呢一個嘅進程當中啊，係咪喺網上面要做好多嘅功夫，先能夠吸到一班係 穩定客源？ 係啦，穩定嘅客 源，因為大家都係即係女性都有好多唔同 brand 去追逐噶嘛，即係有陣時會帶下啲自家 brand， 有陣時又會買翻啲國際知名品牌咁樣， 貴又買，平又買。 都會是這樣，那怎樣 留住客户呢，或者怎樣養成客户的忠誠度呢？ 因為最緊要咧，你個 online 咧，所有嘢都要做得好。如果你淨係 online 做嘅話，你都要當 online 係你一間鋪頭，即係你要裝修得好靚嘅。例如你影相要靚啦，你送俾人嘅時候，即係人哋收到嘅時候，你個 packing 都要靚啦。呢一樣嘢係即係啲客收到咧，係好 concern 呢一樣嘢嘅。咁另外嗰而家到今時今日啦，互動性咧係非常之重要㗎。即係譬如我咁樣，我做直播咁樣，一個禮拜都要做兩日，大家要 keep 住，因為已經譬如我哋門市啦，上年嚟計咧，我哋門市嘅客路咧，相對地一定會少咗啦。咁佢哋點樣可以繼續 online 去繼續買嘢咧？除了落廣告之外，其實你都要跟他互動多一 些。 除了 你的產品 product 之外，你可能有時即係俾下其他資訊俾佢啊，因為佢都會八卦下你。你今日踩隻唇膏幾靚喎，或者你用緊邊隻粉底，都會想知道。佢變咗一個你，即係好似你一個朋友咁啊。有時有啲客咧，我哋即係一路冇見過㗎，睇咗我成幾個月 live， 跟住終於今日的起心肝喺新界出嚟啦。哎呀，第一次見你 ，Hello Ellie， 咁好似好熟好 friend 咁。咁其實喺一個禮拜見我兩次㗎啦，已經。就是这样，要维系一个关系咯。 咁啊，即系朋友又可以留意一下，中意贪靓嘅朋友啦。咁啊，当然你话喂，中意做生意嘅朋友就留意头先个访问咧，你会知道更加多咧唔同嘅营商之道啦。究竟有咩策略咧，可以咧令到你啊一步一步咧迈向成功啊吓。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陈乐瑶啦、Ellie 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多谢晒你。咁啊，预祝你嘅铺头咧越做越好，飞升国际，恭喜恭喜！多谢啦， Thank you， 拜拜。 间唔中，我都会喺屋企同四岁几嘅女女咧讲下啲法文嘅单字嘅。最近佢经常答我一句，福果，福果。想知佢问乜啊？林慧，转头话你知啦。 Thank you. 括？当你对一样嘢存在疑问，唔知道点解嘅时候，我哋就会话不过，不过，其实呢一句说话嘅意思就系点解啊？想知道问题嘅答案，我哋都一样可以话不过，不过。下次遇到法国人，当你好想了解佢哋嘅文化，知道佢哋点解有咁样嘅传统同埋习惯，你都不妨同佢讲一句不过。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九点十八分啊，小白，做咩突然间戴咗顶帽嘅？ 系、哦， 你冻啊？ 唔系，我谂咗啲嘢。 同你个 顶帽， 同你个主题有冇关系噶？ 冇冇主题，我喺度谂咗头先阿芭比嗰个福娃福娃嗰个。都几得意啊！又学到一样嘢啦。好，我哋又睇下咧。 你讲咗啲烂嘅当冇嘢啊？ 咩啊？ 讲咗啲烂嘅当冇嘢，福娃吓。 福娃， 你都以为我听唔到 啊？听到啦，大家听到啦吓、啊。好，讲翻啲正经嘢啦。 你教你小朋友噶 福娃唔系奥运嗰啲嘅啫。 冇错啦，就系、是、奥运嗰只啊嘛。 都系好似你咁戴帽噶嘛。 头先一路咧听紧嘅时候，我都一路啊谂紧嗰只福娃嗰个样子。即系同阿芭比拖住手行出嚟嗰、那个好啦，啊，同大家讲下啦， 喂、啊，真系开心喎佢啊， 系啊， 我真开心噶，我真开心噶、哦。好啦，嗱，法国都系法国嘢、哦，啊、嗯，法国有一间嘅餐厅咧、 嗯， 就系、是叫做素食餐厅嚟噶，佢啱啱咧就得到呢个米芝莲嘅一星，咁亦都系第一间咧就可以得到米芝莲嘅星星嘅素食餐厅， 系、 啊、 咩？ 是啊， 哦，這个我冇乜研究，是冇啊，即是冇其他素食餐厅攞。 原来佢是第一间，因为我之前都唔知道，我见啲报道，咦，讲翻原来佢是第一间喺呢个法国嘅西南部啊，全素嘅餐厅，咁啊第一次得到呢个米芝莲嘅认证，咁啊梗系巴闭啦。咁但原来佢一直以嚟咧，佢都试咗，有好多素食餐厅都想试。去到申請呢個米芝蓮，但係即係冇得申請啦，同埋你要等佢去食噶嘛。啊，呢一間嘅餐廳真係做得到咧，可能佢哋喺個服務方面，喺個食物嘅要求，甚至乎喺個食材方面都做得好好。咁啊，唔知道吸唔吸引到咧大家轉食素食啦。嗱，轉食素食咧，其實真係好講一個毅力嘅。我自己咧打口成日都喺度話。不如試下 Green Monday 啊，又或者不如試下揾一日，淨係一個星期一日啫，都試下素食啊。啊，講啊熱，做起上嚟咧，頭嗰兩個星期都仲係係威係食，第三個星期已經咧就食翻個漢堡包。 點解咧？ 我都唔知 道，係因為肚餓啊，定還是覺得齋係嗰啲植物咧滿足唔到你咧？ 其實我有去食過嗰啲素肉啊，即都係話都叫跑咁、啊樣， 個樣係咯， 係啦，個樣係食落去咧啊，又有啲唔同嘅感覺。咁啊，成日都係諗啊，我又真係幾想轉食素嘅，特別係之前整親只腳啦，而家又未好翻曬。即係佢哋話到好多研究都話，原來食肉咧係會令到嗰個身體嗰啲炎症咧就厲害啲嘅、 嗯。 如果我可以轉食素咧，其實係可以令到我嗰啲發炎嘅情況減輕，可能有 50% 咁樣，其實好吸引嘅喎。 係咯，你咁大個誘因，你都做唔到啊！ 但係素食素食，又有啲人話。你冇得好得咁快啊嘛，即係冇好得咁快啊嘛。譬如最老土嗰句啦，你如果你做手術，你想個傷口好得快啲，咪煲生魚湯啊嘛。咁如果你真係素食嘅話，你連生魚湯都唔飲得 嘅 喎。 但係素食嘅人又會同你講咯，啊話就話生魚可能佢入邊有好多乜乜元素咧，你可以乜嘢食物，又或者乜嘢菌類， 可以提取到翻出嚟， 係啦，可以揾得翻嘅。咁所以有啲譬如食素食嘅人咧，可以係譬如全身肌肉嘅。你發覺原來佢都係素食喎，你估唔到嘅喎、 啊。你有冇睇到嗰、那個 N 字頭平台咧？好似叫做《餘數的力量》，其實佢有好多好多集嘅。咁、有一集咧，佢就係講一啲運動員啊。甚至係舉重嘅咧，即係你真係唔好以為一定要食好多飯啊，或者好多肉啦、啊，咁佢都係食素嘅。咁啊好多唔同，即係譬如踩單車啊，或者跑步，有啲運動員即係自己講翻出嚟，即係佢食咗素之後嘅改變啦，就同我哋即以往嘅諗法係都幾唔同嘅、即係其實佢哋都一樣係有肌肉，一樣係有力量嘅。 係啦，咁問題就係要點樣去到選擇呢一個食素，但始終係嗰個的起心肝呢個決心嗰個問題啊。好啦，咁如果大家真係諗住好似我咁樣啊，想試下一個禮拜唔多啊，一個禮拜不如一日啊，轉下食素啊，有冇啲咩誘因可以令到自己下定呢個決心咧？佢、哋通常話轉食素嘅人咧有幾方面嘅，第一。 可能為了健康啦， 嗯， 有些人為了同理心，哦，我覺得隻牛好慘啊，我覺得隻豬、啲雞、啲魚都好慘啊，咁又同理心，係啦，唔殺生，咁啊同宗教冇關嘅，我純粹覺得唔想殺生， 環保啦，仲有 冇錯，仲有環保啦，嗯，有啲為了動物權益，宗教又有原因啦，咁但係其中佢哋話到咧，最可能令到一個人真正自己轉咗食素咧。以上的原因都不是， 啊， 是原因是因为那个人他突然之间很想有一种自我的提升， 嗯嗯， 他发觉好像他想拿一个决心出来，我做一样东西转食素，他们就会想想 我不如在我自己食物方面转了去食素，嗯，然后告诉自己是一个自我修行，跟自己说其实我很多东西都做到，包括转食素 是一个锻炼， 是一个锻炼， 嗯嗯， 他们竟然间就是这些专家就分析好多原因都未必会令到一个人完完全全投入去食素， 哦，那是 就是自我修行。 即如果转咗食素之后，突然之间一段时间啦，突然之间话诶食翻肉，咁系咪即系自甘堕落呢即系我越自我提升，我就啊食素啦，跟住我食翻肉，哦，我堕落翻。 但系咧，其实喺我身边嘅例子咧，嗯，又真系比较少，即系唔系话佢堕落翻啊，即系话佢转翻食肉。即系如果尤其是系可能已经食咗，即系过咗个樽颈位咧，你见佢可能食得一年半载之后咧，佢，嗯，又真系已经可能对肉嗰个需求已经冇啦，即系佢已经习惯咗嘅时候咧，佢会持之以恒。我身边都有几多朋友系咁，嗯，即系如果小白头先讲话系修炼嘅，冇特别一啲，譬如宗教。有原因啊，或者身体不好啊， 提升啫，唔系修炼。你讲到好似练功修炼， 即系一个自己。因为我觉得啦，即系食嘢嘅控制同埋运动咧，都系嘅。我哋即系好多嘢自己控制唔到，即系譬如你嘅遭遇啊，嗯，你工作啊，嗯，所有爱情等等控制唔到。但系最能够自己控制就系摆啲乜嘢入个口度，同埋你做几多运动咯。 嗯， 而嗰一样嘢系真系都几成正比地可以反映翻出嚟嘅。即系好多嘢，譬如你觉得付出咗，跟住唔成正比你嘅收获，嗯，但系呢两样嘢咧，我觉得系都叫做比较合理嘅一个回报咯，即系你做几多少，或者你点样去控制，你自己就会得翻咁样嘅结果。咁所以你话系一个叫做唔系修炼系咩话？系修行 修为 系啦，即系你觉得系一个修为咧，又哦讲得几啱，我觉得 张三丰我就系修炼一下太极咁 样，要揾个瀑布去淋一淋自己先。系啊，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有唔同嘅诱因，俾一啲嘅机会自己，嗱，当系为咗健康有，或者当真系一个修为、一个修行都好，试下啊，做一下决心，改变下自己食嘢嘅习惯，可能有一啲新嘅收获或者体会嘅。 或者又翻翻之前咯，最简单礼拜一咯， 系咯 系咯， 咁样 咯。系啊，我自己嘅方法咧就系每一餐都少啲，即系冇话一日冇晒咁样咯，而系一至五可能都系多菜 少 肉， 但都有，但就少。 系啦，就少，睇下可唔可以慢慢循序渐 进啦，大家。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原本呢一首歌就是收录喺 Backstreet Boys 嘅 DNA 唱片嘅，后嚟辗转加埋 Britney Spears 嘅 vocal 咧，成为呢一个90年代偶像嘅破天荒合唱 Matches。两组的朋友咧，从来未试过合唱啊，今次可以话系第一次啊，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九位 ，Britney Spears、Backstreet Boys、Matche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刘昌。 早晨，昌。 Kitty， 早晨啦，欧，早晨各位。 系追踪三十一，讲下港台电视有乜睇今晚？ 好啊，先同大家介绍今晚八点半有日常八点半啦。 嗯。 咁啊，今晚带大家睇一套电影， 就是一套港產電影《一秒拳王》啊。 哦，歐強烈推薦的喎、 哦。係啊，推薦冇用啊，依家冇得去戲院睇啊。 咁啊，真係要睇港台電視31啦，我都想睇。 聽下聽下啲花絮啊！嗱、啊，今晚咧就請到導演兼呢個故事創作人兼裏邊一位演員啦、啊。趙善行啊，行仔，咁、 哦、 啊上嚟咧，親身去分享一下咧，佢創作嘅過程、拍攝嗰陣時點樣準備，同埋當中有啲乜嘢趣事咁話。 依家我唔叫行仔噶，叫行哥噶。 行哥， 行哥，行哥，即係行阿行哥咧，即係佢之前都有套《夠姜清道夫》嘛。咁今次佢一個人執導啊，我都好想睇下，但係又係咯，戲院冇得睇。咁啊，今晚聽一聽啊，行哥點樣講啊？聽講話佢練拳練得好辛苦啊。 好啊，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呢個節目接咗嚟有。 接住咁日常八点半除咗有讲打拳呢个一秒拳王之外咧，咁亦都啱今晚咧啱嗰啲跑友啊跑步嘅朋友睇嘅。 嗯， 咁咧话说咧疫情底下咧，即系好多朋友平时跑开街噶嘛，我都系啦，可能阿 Kitty 都系啦。 系、 嗯、啊，即系运动场啊冇得开啦，咁有啲乜嘢好去处咧？咁今晚就会请嚟一位咧跑步教练。 唔系、啊、有咩好去处？冇啊，玩 board game 咯，完全个嗜好同埋兴趣 转咗， 转咗直情煮嘢食就算数啦。 系啦系啦。 喂，咁但系运动即系疫情底下都要强身健体。 啱嘅， 冇错 嘛。咁啊，今晚请到一位跑步教练啊，带大家落区跑步，就去到深水埗区。咁啊，沿途咧睇下咧呢个深水埗啊，新旧交替当中系有啲乜嘢好睇嘅咁样 好啊。 系啊，咁啊。好快啦，去到夜晚九点半有悠游在四方，今晚呢就係踩界墨西哥嘅下集。咁啊上个星期呢都讲过介绍过啦，咁啊呢个踩界墨西哥好踩界啊，带大家去到美墨边境嗰个围墙底下。咁、今晚呢去到呢个墨西哥边境一个城市叫华雷斯城。咁呢原来当中呢好多居民当地居民啦每日都要跨境咁样去生活嘅。 哇係。 咁啊要了解一下。不过依家嗰个美墨边境围墙唔起字啦嘛。啊 ,Joe Biden 啱啱讲咗 係啦。咁睇睇呢个可能嘅遗迹啦。咁好快最后讲埋今晚11点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讲下呢个才子艾伦迪波顿。咁睇一睇佢嘅作品睇一睇佢嘅生平咁样。 好唔该晒刘昌嘅介绍。 好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拜登宣誓就职美国第46任总统，过程顺利。他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监誓之下宣誓就职。另外，贺锦丽亦都宣誓就任美国副总统，成为历来首位女性出任呢个职位。拜登在就职演说之中重点呼吁美国团结，拒绝美国孤立，将会修复和盟友的关系，和世界再次建立良好联系。拜登形容他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指出过去几个星期美国经历谎言和真相。他强调美国可以包容分歧，可以对抗本土极端和白人至上主义。在就职仪式上，拜登同在场人士为疫情之中死亡的人士默哀。美国总统拜登宣誓之后，一共签署15项行政命令，包括重新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终止退出世卫组织的程序，以及结束对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等。拜登当地下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今日所签署的行政命令将会有助改善新型肺炎疫情危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种族平等，强调所有都只是起点，现时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多个国家和组织向拜登正式就任美国总统表示祝贺。南韩总统文在寅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期望卫生、安全、经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合作会加固韩美同盟。日本首相菅义伟说，日美是拥有共同价值的紧密盟友，期待加强日美同盟，实现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将会和美国继续合作应对疫情，并且支持可持续的经济复苏。

有音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CIBS 同你一起走进少数族裔的世界。叶容艺文青， 哎呀差，印度人是不喜欢， 有很多人很不喜欢， 是真的一定。所以大家就要知道要怎样称呼外国人。 港股星探 We present to you Anita Desai, an Indian born author. I've been a writer since I was a child. Nothing ever drew me away from the writing life. I can't imagine living any other life.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Vintage tea, brand new phone. In a nightmare. Watermelon sugar. Didn't have to own it. Keeping me at the moment. I bet you hadn't known it. Why don't you say so?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今日同大家讲下五线谱。顾名思义，五线谱是由五条横线所组成的，但是你又知不知道五线谱是由几时开始发展出来的呢？其实在17世纪的时候，五线谱就开始在欧洲各地流行，时至今日它依然普及世界各地，成为作曲家和音乐家广泛利用的记谱方法。五线谱的使用很简单，只需要将音符画在五条线上面，又或者是线与线之间的空隙。当然音符之间都有拍子、音色的分别，而五线谱上面亦都可以存在谱号和调号。如果你都想更丰富自己音乐的知识，今日开始听音乐之余，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 神光 Monica，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嘅高太。早晨啊，高太。 早晨啊， 我知道你千金咧生日。 系啊，星期六生日啊，23号啊。 嗯，但系今年嘅生日又冇得见住面过咯，系咪咧？ 系啊，本来佢话12月尾翻嚟，但系后屘都取消咗啊。 哦，佢系喺边度啊？而家 佢喺英国伦敦嗰边啊。 啊，系咪喺嗰边读书咧？ 做紧嘢噶啦。 哦哦哦，听你把声以为你个女好细个添。 都希望啊。 不过喺你心目中应该永远都系细细个嘅，系咪咧？ 都系噶。 嗯，咁有咩说话想特别同佢讲啊？ 我想同佢讲，婷婷啊，生日快乐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啦、啊。今年就翻唔到嚟香港过生日。你喺嗰边咧，都要自己小心啲啦。希望疫情快啲过咧，你可以翻嚟香港见面啦。 嗯。 做嘢嗰度咧就要俾心机啦，虽然辛苦，但系咧终有一日即系会好咯吓，希望系咁咯。 好 sweet 啊，我觉得如果妈咪打电话上嚟电台同女女讲一番说话，真系好窝心。而家有一样好嘅地方就系我哋而家现代嘅科技系真系可以打破咗同埋拉近咗人好多个距离嘅，即系可以令到大家虽然可能唔系面对面啦，但系咧透过说话啦，透过我哋大气电波啦，或者如果你平时嘅一啲通讯软件咧，都可以叫做知道佢嘅近况系点样咯。 系 系咯，即系比以前系应该好啲嘅。 系啊系啊，但系你哋联络得频唔频繁啊？ 都有啲懒惰或者有啲时差咯，即系联络，譬如去工作忙啊，或者大家嘅时差唔同啊，都系间中咯，唔系话好频繁咯。 嗯，系嘅系嘅，因为我幻想紧就系、是、如果我去咗另外一个地方嘅话，我都会间唔中 send 一张相翻去啊。咁但系始终即系人同人之间咧，就系、是、大家都各有各忙，同埋即系学你话斋时差亦都系另外一个问题啦。咁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啦，今年咧最紧要大家都身体健康同埋安安全全咁样平安度过。咁希望咧快啲， 咁希望啦，系啊， 系啊，希望快啲疫情完咗就可以见到面啦。 嗯，系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高太， 谢 晒，好，拜拜。 只要相信梦定能飞，高与低，得与失，即使无法躲避，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凭着你志气会成大器，学会争。前路累阵次再高飞，即使不完美，只需经历你自己。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天气凉凉地，大家可能都会想食啲姜暖下身暖下胃嘅。咁所以今日吹神厨房就想同大家讲下呢个姜汁撞奶啊，用好简单嘅材料就做出非常之好食嘅甜品啊。材料只系需要全脂牛奶啦、糖啦同埋姜汁。不过唔少人就话要试好多次先至掌握到个技巧，又有啲人话有时得有时唔得。咁所以呢，今日就想同大家一起讲下呢个姜汁撞奶不失败嘅秘诀啦。嗯， 系咪真系不失败啊？ 你有冇试过喺屋企撞先？ 好难撞㗎喎，即係嗱，佢比例多又唔得，少又唔得㗎喎。 係真係喎，我自己之前都有试过撞，咁当然有试过失败啦。咁就上网就睇好多唔同人，即係好多人都有，即係100个人有100种讲法嘅，即係话要注意啲乜嘢呀咁。 係係 咁，但係呢归纳咗几点呢，我觉得应该大家即最少要做到呢幾樣嘢，就好大機會會成功啦。咁啊，頭先有講咗啦，其實就好簡單，就係全脂牛奶啦、糖啦同埋姜汁啦。咁首先咧，就將嗰啲姜咧就磨成姜蓉先，用一個布袋咧裝起佢，就揸佢啲姜汁出嚟， 揸乾揸淨。 係啦，你一定要即係。咁樣用個布袋嚟，即係嗰啲沙袋咧，去揸佢咁樣先。 煲湯、煲魚湯嗰啲啊嘛。 係啦，咁咧，咁佢先至出到嗰啲汁嘅。 有冇現成姜汁買嘅其實？ 我怕咧現成嗰啲姜汁，唔知佢有冇當中嗰、那個，即係佢需要嗰個元素啊、哦，即係能夠令到嗰個牛奶咧凝固嗰個元素。咁當然同埋，如果你係即係想食得原味啲嘅，咁梗係用新鮮即係嘅姜買翻嚟自己揸啦。咁啊，將一湯匙嘅呢個姜汁咧就擺喺個碗嗰度。 嗯， 然后咧就将牛奶即系摆埋一边先啦、牛奶咧就摆入个煲嗰度，就加糖咧煮一煮佢啦。咁、个温度咧系非常之重要嘅， 重要系关键，呢个就关键啦。 咁我自己好彩嘅咧，因为我自己喺屋企有整蜡烛啊嗰啲咧，就有啲温度计嘅，咁所以咧你就可以计住。咁其实都有好多食物嘅探热针啊，食物嘅温度计啦。 温度计我都觉得有啲。 有啲巧妙嘅，我成日覺得咧，嗱有一支叫做插入去嗰啲餸入邊啊，嗰啲温度計，我覺得係準嘅。 準嘅係。 佢有啲咧其實係射窗嘅。 係紅外線嗰啲。係 啦，紅外線。我硬係覺得咧，紅外線嗰啲心理作用係點啦？好似冇咁準咁樣。 嗱，我自己就用紅外線嘅咯，因為我都唔會掂到噶嘛，即係整蠟燭嗰啲。咁但係當然你可以買一個食物嗰啲温度計啦，因為除咗整呢個之外，你其他都用得著噶嘛。咁但係因為咧好處就係佢有走盞嘅，即係唔係一定要嗰一個温度，即係佢喺個 range 嘅。 咁就得啦。 咁所以如果你有紅外線嗰啲咧，都可以試下嘅。就用中火咧煮嗰個牛奶咧，煮到70-80度之間，即係大概係 有走盞位啊。 係啦，咁啊唔好即係滾曬100度咁樣倒落去啲薑汁嗰度撞。咁咧就撞佢。靜置佢15分鐘，即係你撞咗落去之後咧，就唔好再喐佢啦。就靜置佢15分鐘，冚住佢就15分鐘。咁正常 就 keep 住嗰個火15分鐘。 唔係啊，即係 轉得細火啦。 唔係，即係譬如你個奶去到60-70度，咁你就攞起個奶咧，就撞入頭先你個碗薑汁嗰度啊。係啦，就倒入個碗嗰度。 係。 咁啲奶就撞咗落啲薑汁嗰度，就冇係啦，就冇喐佢啦。係。咁點解我話要用新鮮嘅薑咧？因為佢話薑汁裡面嗰沉澱物咧，就有最多嗰個蛋白酶嘅成分。 哦 咁你撞之前咧，即係譬如你一早炸好咗啲薑汁啦，你倒奶落去之前咧，記得就要攪勻翻嗰個薑汁，即係唔好等佢沉澱咗，係啦，就攪一攪勻翻佢，跟住先至倒奶落去。咁個比例係幾多咧？薑汁一湯匙就150毫升嘅牛奶，大概係咁樣樣。咁如果你話係大碗啲嘅350毫升嘅牛奶，咁咪2湯匙嘅薑汁咯。咁最好咧就揀全脂嘅牛奶，咁亦都係好。很多人嚟即系啲失败经验咧，攞翻出嚟啊！原来全脂牛奶咧系比较容易成功嘅。咁、如果你话，我突然之间想食，但系屋企又冇温度计，即系碳嗰只又冇，红外线嗰只 又冇， 系啦，点样咧？佢就话你可以将牛奶咧煮到微微。即係你見到有少少好似開始滾啦，咁跟住就熄火，等到啲煙咧係就嚟冇曬嘅時候，就差唔多係60-70度嗰個温度啦。 哦，都得，都可以撞到翻嚟 嘅。係啦，咁當然有温度計就可以即係增加嗰、那個係啊成功嘅機會啦，70-80度咁樣左右。咁、我覺得都簡單，即係材料簡單嘅，只不過當中有少少即係小竅門咧，大家可以掌握一下。 其實最重要係時間同埋温度嘅掌握啫。 係啦，冇。错，因为我自己试过失败咧，咁最后其实都唔难饮嘅，你姜汁同埋牛奶啫嘛，你咪当一杯暖嘅姜汁牛奶咁样饮咯，咁即系撞唔成功嘅话咧，撞得成功咧就有呢个姜汁撞奶食啦。 啊，咁就正啦！ 好食嘅嘢当然要试下先。 你想试乜嘢先？ 试下有几咁新鲜？香港电台渔农自然护理署全力推动。崔杰同主理崔神厨房之本地农场试下先， 今次试下萝卜炆腩排。 Yeah！ 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我的享乐时代。 好，今日呢个享乐时代呢就有我啦，有小白啦，同埋阿 O 喺度。咁我呢就想分享一下一个用品啊。 係。 嗱，上次咧我講嗰個用品咧都我見而家網上面都幾多人有用緊，就係嗰個咧熱盤啊，即係話冬天嘅時候大家煮餸，尤其是你 嗰個暖餸板係嘛？ 你有冇見到喺網上面？我見都幾多人 po 出嚟。 其實我細個開始咧，屋企都一定有一塊暖餸板喺度。 嚇咁犀利？ 係啊， 大富之家嚟喎咁樣。 邊度係啊？ 因為我知道咧呢個產品咧就唔算係新嘅，咁不過以前喺香港買咧就可能真係會比較貴少少啊，可能即係1000-1500啦。睇下你几大块或者系边一度制造啦，咁、那个暖送板咧，即系上次 介绍过啦，就可以即系譬如你冬天要煮十个八个餸，有多啲人嚟食饭嘅咁样。咁你煮完两个之后咧， 都冻啦， 都冻啦咁样。咁佢咧嗰个暖餸板咧就好似一块电磁炉咁样，黑色嘅，咁啊好薄啦，咁啊有圆形啊、长方形啊，咁你可以拣度数。你将啲餸摆上去之后咧，佢就会一路温热住噶啦。 系啊，呢个叫咩啊？你食到饱嘅时候，个餸都仲系热啊。 系啦，个碟边咧都仍然系暖嘅，咁啊好适合冬天用啦。咁今日咧，我想介绍嘅或者我喺网上面见到啦，我自己就冇买嘅，不过我又觉得哦几好呢一个嘅小家电咧，叫做咁佢咧就叫做一只养生杯。阿 O 同埋小白有冇听过咩女士嘅养生杯啊？ 会唔会系嗰啲可以插 USB 啊？然之后你摆啲咩杞子啊，摆啲一啲材料入去，加埋啲蜜糖，跟住咧插个 USB 就揿个掣，跟住啵啵啵啵，佢就可以咧就自己帮你整一杯养生嘅饮品出嚟，系咪类似呢啲咧？ 类似啦，类似啦。你哋有冇兴趣买咧？即系你曾经有冇见过或者有冇考虑过啊？不如买只养生杯俾老婆啦，咁样咧。 我屋企有喎，养生机直情系 养生机添啊， 众生机嗰啲， 喂，但系你养生机系咪好似搅拌机嗰啲咁噶？ 系啊，咪好似叫破壁机，好似话系咪啊？ 哦，咁你嗰个劲啊！ 哇，你破埋壁添，哇！ 总之你呢个宇宙要搞烂嘅嘢抌落去都可以搞，跟住就又系小白讲得好啱，我估就系将入边嗰啲萃取咗入边嗰啲精华嗰啲嘢，总之搅拌成一杯嘢饮啦，跟住就好似。奶色咁樣啦，跟住就飲，跟住哦乜嘢營養都有曬咁樣，我就真係麻麻地嘅，無論點樣搞到，但係就飽肚咯，同埋即係好似有好多唔同嘅維他命喺當中啊，或者好嘅營養喺當中， 味道得唔得啊？味道 係其實好似奶色咁咯，即係如果你多啲杏仁，咪杏仁糊咁樣，咁但係更加多就即係嗰啲核桃啊，嗰啲就有好多噶嘛，好似坊間我都係聽人哋講嘅，原先就係嗰啲叫豆漿機開始先嘅，跟住搞得兩搞就我哋豆漿都滿足唔到代哥咯，要有核桃啊，跟住有其他唔同嘅一啲果實啊嘅嘢擺落去咯，我都係聽翻嚟嘅啫，係負責洗咯，我都係。 阿歐講嗰個養生機咧係勁嘢嚟嘅，因為我都買過一個俾我媽做生日禮物嘅。嗰陣時我都幾貴啊！ 你都破壁喎， 係啊，因為佢直頭話嗰個，譬如你煲魚湯咁樣啦，你成條魚即係攞個魚袋，我唔記得佢使唔使擺魚袋咧，好似唔使嘅。總之擺落去咧，佢係連啲骨啊都溶埋嘅， 係咩？ 即係你可以係啊，即係有埋嗰啲鈣質喺度。 我真係唔知喎，孤陋寡聞 啊！係啊，好溶嘅。 唔怪之得破埋壁啦，乜都溶曬。 但癲啊！呢一樣真係。 但我見到佢已經變咗一個風水嘢擺喺屋企啦。 咁你有冇問你？唔用啊！你有冇问你妈咪？ 咪就系懒得洗咯，冇话 O 你一个咁好嘅人喺屋企嘛。 讲得啱啊！我都觉得好难去洗噶，冇可能洗得到，因为咧你头先都讲啦，即系鱼骨都可以打得碎，咁啲鱼骨变到咁碎，黐咗喺啲窿窿罅罅嗰度，唔系咁容易咧清洗嘅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咁嘅情况咯。不过你今日讲呢个。叫做養生 杯 應該簡單啲嘅。 我呢個就好簡單嘅，就唔係養生機嗰隻咁複雜啦。佢咧就好方便咧，就係俾嗰啲我諗係 OL 啊，或者咧平時喺屋企好多時間即係播下劇啊咁樣，即係啲女小知音啊養生咁樣咧。佢咧其實就一個杯，再加一個加熱嘅底座。咁個杯咧，佢大概就係500毫升到啦。 個杯咧係咪正常杯定係都要同埋嗰個 USB 座一齊套埋嚟用？ 佢其實都係一 set 嘅 啦，已經係啊。咁佢嗰个杯咧，大概500毫升就比起一个水杯大少少啦。平时我哋饮嗰啲水杯就大少少啦。咁个底座咧，我见到啊，佢有几个功能嘅。咁佢咧唔同功能咧，就有帮你校，已经 set 好咗系唔同时间噶啦。咁咧就譬如你摆一啲花茶嘅东西落去个杯里面，冲咗啲水，咁你冚住个盖，咁你揿花茶嗰个掣咧，佢就会用佢觉得啱嘅温度，即系 set 好咗个温度同埋时间咧，帮你去慢慢去煮嗰杯嘢。 哦，即系有啲茶就。需要90度，有啲茶需要70度或者60度，佢就选择翻俾你啦。 系啦，譬如佢花茶，咁佢就会帮你做5至60分钟咁样焗住佢，系啦，慢慢可能有一个温度滚住咁啦。咁另外，譬如有燕窝，即系佢俾你摆燕窝，咁有一个掣咧系揿拣燕窝嘅。咁个时间又可能要长 啲啦。咁、有啲咧甚至可以擺 BB 竹，即係譬如你想輕輕有一啲少少糊仔咁樣咧，又可以擺落呢個杯度。咁啊揀翻 BB 竹嗰個咧，佢又會有翻一個時間去幫你教。咁、另外咧仲有譬如營養湯，即係少少地，譬如你一個人飲兩啖咁樣，咁你少少材料咁樣擺咗落去，加啲水，又係咁樣焗住佢，咁啊就幫你咧去過咗個時間之後咧，就會完成咗嗰個食物出嚟噶，即係幫你整好咗或者焗好咗啦，叫做咁都有幾款俾你揀嘅，即係唔同嘅花茶又好啊，或者一啲甜品啊、小甜品又好， 湯都得嘅，好 用。係啦，湯佢都有一個即係幫你校咗嘅時間嘅，咁同埋佢有呢個自動嘅保温啊，同埋預約定時啊，即係譬如你話想十個鐘之後飲呢一碗湯嘅咁樣，咁你校咗之後咧，你十個鐘之後咧就有得飲噶啦咁。咁、我覺得原來佢機仔細細都幾多功能嘅喎，咁當然要插電啦，係啦。咁我自己咧就冇買到嘅，只不過我喺網上面見到，都幾好喎、這個，即係對於女士嚟講，尤其是啲知音女士咧，都好似幾靚咁樣擺一個喺公司個台頭。 係飲茶同飲湯我都好中意。 係啊 ，Kitty 就嚟生日啦，小白，我同你同埋鐘哥。三個人眾籌送一個俾佢啦， 唔使眾籌啊，好鬼平㗎咋呢個嘢，係啊， 我要眾籌啊，我哋。好辛苦噶嘛， 冇理由噶，明明你貼嗰啲都中曬噶，應該 中曬啊！冇啲咁嘅事。 我聽你嗰啲股票嚇， 咪聽 Dicky 同埋 Kenny 同埋温卓培啫，我喺旁邊。问下问题啫，咁样系。不过呢个养生煲都可以，喂，情人节可以谂谂佢。 哦，系啊， 即系买下俾太太咁样。哇，即系听 Kitty 讲养生，哇，养生呢两个字听到都开心啊嘛。 系啦， 一个都可能唔够啊。你谂下，一个我嚟整咗煲，整咗个花茶，你又冇汤冇甜品，系咪？多几个花款先得噶嘛。 我仲以为你个衰仔话，一个都唔够啊，老婆要之外，阿妈都要一个啊嘛。点不知你系话要整几样嘢同时间要食系嘛？ 咁啱咯，大家分享嘛， 唔系几啱嘅，我觉得，因为咧，譬如你话情人节就嚟到要送礼物咁样啦，我而家觉得人大咗咧，都系会希望收到一啲比较实用啲嘅礼物啊，即系你话平时可以成日用到嘅，或者系真系对你身体有健康嘅咁样，咁我觉得都会几窝心嘅。 系啊，礼物嘅嘢咧，唔系净系嗰个价值嘅，反而入边嗰个心思咧仲紧要啊嘛。 系啊，咁下次睇下我见到啲乜嘢就。再同你哋商讨下，推介下睇有冇用啦。好，唔该晒。时间嚟到早上嘅9:58啊。 6点开始，还是8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答完后，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在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 你几多点？记得避免去人多嘅地方。